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5章，我就绝对唔系一个软骨头。呢件咁嘅事，如果放喺人哋嗰度，可能就会俾佢要挟到啦。但系我向来一个唔怕事嘅人，而且诅咒呢样嘢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我唔相信一个死去咗嘅女人戴住咁嘅烂鬼面具，有咁大嘅本事。喺呢度其中，肯定系有某种我哋唔知道嘅力量喺度左右住。谂到呢度，我讲：赵二爷，你咁样讲，可能系真系睇错咗我。我成世仔就最憎俾人要挟嘅，呢样嘢因为你就乖乖地交出嚟，如果唔系，姓赵嘅一副搵错钓鱼台咁嘅样，谂住食硬我嘅，突然间见我发难，佢都窒咗一窒，大约冇谂到我呢个人原来系唔按常理出牌嘅，于是佢就反问道：唔系啊，点啊？我讲房间里边而家得我哋三个。你唔系想我等你行住入嚟瞓住出去吧？姓赵嘅冷笑一声： 你只咁嘅衰仔，睇嚟你嘅胆气啊，真系越嚟越足啊！你唔好以为你喐咗我，你就能够喺呢度行出去。 呢个时候，个豆腐啊摊一摊手，睇住阿赵二爷，好似睇白痴咁。佢讲： 你咁讲啊错啊！如果人哋唔敢喐你，咁我都信。但系陈元唔一样啊，佢系个变态啦。你知道乜嘢系变态？变态就系、 是……哈！豆腐呢条衰仔真系唔出声冇事啊，一出声就将你激到元神出窍。我伸鬼咗佢一脚，讲：你唔出声，冇人当你系哑嘅。再露尾你讲埋晒啲嘢，算唔算我剥咗你层皮，放你落个瓮缸度腌啊？嗱！豆腐一听，搣埋个嘴，缩下个膊头，吟吟沉沉咁讲： 睇到未啊？呢个就系变态，咁鬼大个人，用几大个瓮缸先腌到啊！ 姓赵嘅俾我哋两个咁一搞，就有啲摸唔着头脑啦，即刻兜翻个正题讲： 虽然我哋相处就唔系太耐。但系我亦都睇得出嚟，阿陈仔你都系一个唔怕事嘅人啊！ 我亦都心知道，如果呢件事闹得太僵，亦都唔好。于是就顺住赵二爷嘅话，慢慢咁讲：如果我要系胆小嘅，早喺800年前我饿死啦！我老豆俾咗件嘢我，想必就一定系托你交俾我屋企嘅。你自己私吞咗咁多年，而家仲要嚟要挟我？我讲实话话你知，诅咒呢样嘢我唔信。佢以为咁嚟，我系有办法对付佢。今日呢件事唔讲清楚，你老都唔好谂住出呢个门口，同我哋两兄弟喺度玩下咯。赵二爷都乜嘢衰嘢都做过，但系越系咁嘅人就越怕死。佢睇咗我一眼，讲。 你旁边位小兄弟讲你系变态，而家我都信啦。 跟住佢一轮都冇出声，眼光就喺我同阿豆腐身上望嚟望去。过阵间，佢终于退一步讲： 啲嘢咧，我啊可以俾你哋，但系你帮唔帮我嘅忙，你不如继续听落去咧。因为这个故事仲未完。 陈慈呢就托赵二爷将啲嘢交俾我阿爷陈思远，并以此作为交换，话俾赵二爷听点样样可以入巨蚁王墓嘅前半截嘅方法。赵二爷嗰个时候嘅年纪同我老豆陈慈系差唔多，佢见到陈慈断气，于是就带住手下入咗巨蚁王墓。至于咩诅咒啊、咩托付啊嗰啲咁嘅嘢，全部都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啦。今次佢入到巨蚁王墓，赵二爷同样冇成功。严格意义嚟讲， 最终能够入过黄墓中心地带的，似乎就只有白老四一个人。咁喺嗰度究竟有乜嘢呢？边个都唔知道。但系赵二爷呢一次之行，虽然未能进入到巨蚁王墓嘅中心，但系就喺另一间嘅墓室里边，发现咗一个大墓嘅信息。呢一座大墓就系鬼王御龙墓，佢系被记载住喺一面石墙嘅壁画上边嘅。可惜嘅系，曾经入过呢一度嘅白老四，或者系陈思远，又或者系阿陈慈，都唔知道边一个啦。破坏咗呢一张壁画，只能够睇到一小半嘅内容，但系仅仅就系呢一小半内容，已经令人惊心动魄。巨蚁王墓同埋明朝嘅万妖飞墓，似乎有着千丝万缕嘅关联。喺呢一个墓里边，居然又记载住另一个陵墓嘅信息。咁呢一切一切又系咩回事呢？鬼王御龙、鬼蛇之面、万妖飞，啲三者之间系咪有住乜嘢必然嘅联系呢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赵老爷的如意算盘的确打得好响，但是事到如今，就算我不想帮手，都不得不要伸只脚入嚟。于是我就问：那你讲讲，为什么会找我啊？ 巧合，赵二爷讲，这个叫做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今年的气运已经开始衰落了，而且这两年的性格会大变，我觉得对不对？诅咒这件事你信亦好，不信也罢，我都不勉强你，你可以自己想一下。我这一次不要求其他的，我就要求你带我的人同我去鬼王御龙墓行一转。 他讲完，我同豆腐面面相觑，豆腐嘅神色有啲奇怪，好似想讲嘢又唔讲得出，又望咗赵二爷一眼，然之后就眯埋个嘴，一副欲言又止咁嘅样。 呢个咁嘅赵老鬼咧，系个老江湖嚟嘅，佢睇见咁嘅情形，就呵呵咁笑咗一声，背住只手话要去厕所，就等我同阿豆腐慢慢商量下啦。个赵老坑一走，豆腐即刻讲： 喂喂喂，变态亲，诅咒呢件事，你到底点睇啊？ 哎呀，咁同你讲过好多次啦，将变态两个字攞走得唔得啊？诅咒我唔信，咩气运衰落啊？佢其实系听咗胡老黑讲畜猫嘅事啫嘛，所以喺个话里边侵入去，引我哋上钩。你咁嘅猪头饼，咩时候可唔可以醒啲啊？ 豆腐睇咗我一眼，嗰副欲言又止嘅样又是嚟啦。跟住佢攞咗口烟出嚟点着咗，四围咁及咗及。呢一个咧系佢习惯嘅动作嚟嘅。佢紧张啊，或者要讨论啲咩重要事情嘅时候咧，总系中意咁四围及及嘅。根据心理学研究，呢一种人多半系胆小怕事，冇安全感。我啊真系好了解豆腐。佢啊，绝对系一个讲嘢啊九唔搭八，做嘢冇厘搭霎嘅人。但系亦都绝对系一个信得过嘅兄弟。睇佢咁严肃嘅神情，喺我嘅印象中真系比较少见。于是我亦都冇窒佢啦，静静咁样等佢开口。果然，豆腐食咗啖烟，跟住讲： 老陈，下边我讲嘅嘢咧，讲出嚟你可能唔中意听。其实呢啲都系话我好早啊想同你讲嘅，只系一直就冇机会。今日啱啱啊俾阿姓赵呢条老嘢提起，咁我啊直言直讲啦，好唔好？ 停咗阵间，豆腐继续讲， 佢讲过嗰、那个面具嘅诅咒可以影响好多人嘅气运同埋呢个性情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哋系点识噶？ 我忍唔住沉默咗一阵间，岌咗下头讲：我呢一世都记得喺嗰个时候，阿爷失踪咗，我食晒屋企里边嘅嘢，不得不就同村里边嘅人一齐出去外边嘅工地打工。工地唔远嘅地方咧，就是、一座学校。同我同龄嘅小朋友一到放学嘅时候，都好高兴咁孭住书包涌晒出嚟，而我就喺个工地上边搬钢筋水泥。我从小世上就好中意学习嘅，所以啊非常之羡慕。一得闲就中意喺学校周围啊浪荡。之所以识到豆腐，系因为佢嗰时比较阔绰，父母教育都好，冇好似嗰啲咁嘅富家子弟嘅脾性。反而呢就成日被周围一啲烂仔敲诈。我有一次落工地嘅时候啱啱撞到，睇唔过眼就将嗰班烂仔打走咗。对方嘅人多势众，虽然帮咗豆腐，我自己都被打到头破血流。好在豆腐嘅钱多，屋企里面佢袋里面嗰啲零用钱顶我半个月嘅工钱。佢就将我送咗去医院包扎。咁从嗰时之后，我哋两个就成为咗朋友。后嚟豆腐有咩食嘅玩嘅都会分一啲俾我。佢係我喺呢座城市里面第一个朋友，亦都直到而家都系。我点咗下头之后，豆腐就讲： 我仲记得你嗰时好有骨气，好鬼仗义嘅。有一次一个老太婆跌咗1000蚊，你当时特别需要钱。但是你都愿意在原地等了他两个几钟头，将啲钱还返俾人哋。 我唔知道豆腐点解要返呢啲咁嘅陈年老事出嚟。於是我讲：你究竟想讲乜嘢啊？你平时咪成日喺度唱鬼我嘅咩？啊，而家突然间同我戴高帽啊！直讲啦，唔使嚟呢一套嘅。我对其他人下黑手，但係你放心，我绝对唔会下你黑手。再难听嘅说话，你直接讲出嚟啊！唔好拐弯抹角，一啲都唔似你。阿豆腐听到呢度啊，松一啖气，讲： 咁既然你咁讲，我啊直讲啊。不过讲完之后，你唔好柄我。如果你柄我，我啊剥光珠从呢度跳落去，讲你变态，准备解剖我噶。 我讲：哎呀，放心啦。我的拳头只是对敌人的，不会对战友的。再讲你在这里一跳下去，即刻口吐鲜血，一啖话都讲不出，还讲什么我非礼你这样的事。豆腐撇了我一眼，按熄口烟，跟着讲： 我们认识了十几年，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，也没什么大志，但是你不一样嘛。我一路睇住你过嚟，我啱啱识你嘅时候，你啊真系一个特别正直、善良，同埋有骨气啊，尊老爱幼啊，品质高尚啊，系得啦得啦得得得， 我啊打住佢呢一啲咁样嘅嘢跳过啦，你继续讲后边好唔好啊？豆腐话音一转讲： 哎呀，不过后嚟咧，你啊真系越嚟越有啲啊，点讲咧？好似嗰啲电视入边嗰啲坏蛋咁，你而家根本上啊就系行呢条咁嘅坏蛋路线方向发展。你系做事又好，其他方面又好，有时候咧真系等人哋觉得你特别冷血嘅，落手亦都好鬼黑。呢一次你突然间同我讲话要挖蘑菇发财，我当时都觉得唔多妥噶啦。你以前滚嗰啲生人就算啦，你而家连死人都喐，哎呀，真系赚钱唔要命咩？其实我好早之前想劝你噶啦，不过呢。